爱编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隐姓埋名，打算在牟平县休几天假。牟平县令滕侃给他们安排了一个隐蔽的小旅店，可是狄仁杰却发现从茶馆出来一直有一个独眼龙在跟踪他们，一直到了旅店这人也不肯离去。他到底是谁？跟踪狄仁杰到底想干什么呢？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，破一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二集。狄仁杰、乔泰二人来到旅店，掌柜的拿过一本厚厚的登记簿，让他们二位填上资料。这狄仁杰写上沈默，福原商号牙快，34岁，祖籍太原府。乔泰写的是真名乔泰，大伙计30岁，祖籍京兆府。狄�仁杰预付了3天的定金，店小二的把他们俩领到一间客房。这客房里家具十分简单，但是却很干净。客房外头是一个大院子，墙边上栽了几棵杨柳树。狄仁杰很喜欢这个院子，放下行李跟乔泰提议，咱们在这院子里边练一圈怎么样，待会儿再泡个温泉喝点小酒。乔泰咧着嘴笑了，当下换好了衣服，拿出兵器，摆好架势。说到武艺啊，狄仁杰还真不是乔泰的对手。早先这乔泰就是个响马啊，就是土匪啊，后来被狄仁杰给收服了，一身的武艺不在话下。狄仁杰和乔泰二人在院子里边就练上了，一来二去的两个人使出浑身的解数，不待一会儿院子里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两个人练得汗流浃背，这才停下来，后来泡了个温泉，这才精神抖擞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客房里头，狄仁杰、乔泰刚坐下喝口茶，突然这房门开了，那个瘦猴独眼龙一闪身进来了。乔泰一惊，这正是在茶馆里盯着他们那无赖。狄仁杰看着独眼龙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一声不吭的就闯进来了？独眼龙眨着眼睛，啊，我想单独 和您说几句话。沈先生，跟我说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独眼龙瘪了瘪嘴儿，嘿嘿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您就别装了，我跟您一样啊，盗贼呀。乔太一听这话就火了，蹭一下站起来了，哪儿来的无赖，看我不把你打出去。且慢，狄仁杰伸手拦住乔太，转身盯着独眼龙，既然你知道我是沈先生，你也不会不知道我是个牙快吧，我是专门替我们掌柜的办货来的。独眼龙眯起了那只眼睛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你以为你能瞒得过我呀？我是谁呀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。原来啊，这独眼龙把狄仁杰当成同行了。这乔太原本当过响马，身上还留着一股子江湖味呢，可是这独眼龙找他们想干什么呢？难道是黑吃黑吗？别看这独眼龙瞎了一只眼，可是看人倒是在行，他一进茶馆一眼就看出乔太是个响马。后来狄仁杰来了，虽然表面上狄仁杰不像是同行，可在院子里边看他们练武，独眼龙确定这沈先生啊只是皮肉细了一些，真实的身份肯定也是见不得人的。再加上他们翻看珠宝商的地址，独眼龙认定狄仁杰他们这是啊要去打劫珠宝商。独眼龙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就连狄仁杰都听得入迷了。乔太在边上可是气得够呛，自己明明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捕快，在他嘴里边愣是成了财迷心窍的抢匪了。没错，自己以前是当过响马，可是那时候啊也没害过人命，而且他已经改邪归正了。乔太这个时候啊就像是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。狄仁杰本想着看看这独眼龙来找他们干什么，可看乔太的样子怕是要绷不住了，狄仁杰只好发话，乔太把这乌来给我撵出去。话音刚落，独眼龙一缩身，嗖，自己跑了。乔太气得咬牙切齿啊，拔腿就要追，狄仁杰乐着就把乔太拦下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你还真跟个无赖较真儿啊，我看这个无赖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儿，你看他观察的多仔细呀，连咱们翻看珠宝商他都注意到了，只可惜呀他还是看错了。乔太愤愤不平，这家伙从茶馆就一直跟着咱们，难不成他是想讹诈咱们？干嘛老盯着咱们不放呢？狄仁杰摇摇头，我看呢，他只是个耍小聪明的骗子，一动武他就怕了。你刚才说到茶馆，我想起咱们旁边桌子的人了，他们提到了一起自杀的案子，说这尸首还没找着呢，这个时候差不多也该升堂了，咱们过去看看。一听这话，乔太知道得老爷审案的瘾呢又来了，二话没说跟着狄仁杰直奔县衙而去。外头的热气已经消了一点，清风徐来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等狄仁杰到了县衙，早就升堂了，只见滕县令坐在大堂正中，他正漫不经心地翻看公文，大堂下头站着两列衙役，手上拿着各色刑具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堂下跪着一个胖子披着麻，狄仁杰拉了旁边人的衣袖问起这个案子。原来啊，现在跪着的这个人姓冷，叫冷钱，跟那自杀的丝绸铺的掌柜的柯兴元两个人是生意上的合伙人。这个人开了一家贵坊，这贵坊说白了就是当铺跟银号的合称，这两种买卖一块做是最能发财的行当。前几天冷钱的弟弟死了，所以这胖子在这披着麻，这身打扮。 到目前为止，狄仁杰只知道丝绸铺掌柜的柯兴元自杀，可是就是找不着尸体，冷钱着急结账，一再来衙门催促。狄仁杰不动声色，继续看这案子怎么审理。滕县令一拍惊堂木：“冷掌柜的，你今天有什么发现了？”冷掌柜的跪在堂下站着兢兢的，回老爷，今天我叫船家沿着河在水上找了多半天，只找到柯掌柜的一顶帽子，看来他真是淹死了。草民冒昧的再重申一下要求，我负责柯掌柜的部分账务，现在他一死，这账乱成麻了，如果他自杀，这事儿不能早点备案，许多账目就不能清理，买卖也没法做了，我们的损失太大了，还请老爷明鉴，早点给柯掌柜的备个案吧。滕县令皱了皱眉头，人命关天，不能草率行事，尸体尚未发现就不能备案。冷掌柜的，你把柯掌柜的自杀当天的情形再说一遍，如果你说的属实，合情合理，本官自会为你做主。冷掌柜的一听，再说一遍，好家伙，这在公堂之上我都说了几遍了，都快背下来了，算了，只要能备案，那说十遍也得说呀。这冷掌柜的叹了口气，说起了案情。狄仁杰在人群里边点点头，审理案子的时候就是要让相关人等一再的重复案情，如果前后交代的有一点不一样，这就是破案的线索。滕县令做得很得当，而且这正好让狄仁杰了解一下这桩案子。冷掌柜的开口了，狄仁杰这才发现这柯掌柜的自杀案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之前。一个月之前，丝绸铺的柯兴元，柯掌柜的打算在南门外头建一个花园，他就找到了一个半仙去占卜吉凶。半仙预言说，柯掌柜的会在十五这天的中午，也就是前天中午，有一场血光之灾，无论干什么都要小心谨慎。柯掌柜的吓坏了，赶紧追问，可是半仙却不愿意多说一个字。柯掌柜的这人呢，一向很信这个，听说有血光之灾，一下子受了打击，成天郁郁寡欢的。眼瞅着离十五越来越近，柯掌柜的吃不下睡不着，十五当天他甚至啊都不敢出门。然而等到了下午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柯掌柜的放宽心了，给冷钱捎了一口信儿，让他别担心，柯家上上下下都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都很高兴。柯夫人更是备下酒宴，邀请一些朋友前来给柯掌柜的压惊，冷钱也去赴了晚宴。宴会摆在柯家花园的亭子里，亭子外头就是一条河。刚开始柯掌柜的非常高兴，有说有笑的，酒过三巡，就在大家酒兴正浓的时候，这柯掌柜的突然说肚子疼，嘟囔着要回房吃药去。柯掌柜的回房半天，突然就冲出了房门，他满脸是血，双手胡乱地比划着，像是要求救，大伙都惊呆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柯掌柜的调转方向，纵身翻过围墙，就跳进了外头的河里。大家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，当天可是十五啊，一轮明月挂在当空，这惨烈的场景大伙看得真真的。后来柯夫人说，柯掌柜的回到屋里肚子疼的在地上直打滚儿，柯夫人给他端过药来，他也不喝，发疯似的六亲不认，破口大骂。突然他从地上爬起来就冲出了门外，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啊撞上门框了，这满脸都是血，随后他就跳进河里了。 冷掌柜的把案情说完，滕县令点点头，扭脸问潘师爷：师爷，柯掌柜的家的门框你查过了吗？潘师爷恭敬地回答：回老爷，检查过了，上边不曾发现什么血迹，地板上也没有。滕县令狐疑地看着冷掌柜的：那就怪了，没有磕碰，死者脸上的血是哪儿来的呢？冷掌柜的，你说柯掌柜的是翻过围墙跳河了，那个围墙有多高呢？冷掌柜的一低头：回老爷，围墙也就半人高，我经常劝柯掌柜的把围墙加高点，可是他说要欣赏河水的景致，特意把围墙做得这么低。滕县令听了低头不语半天，铁青着一张脸：冷掌柜的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所说的当真属实吗？冷掌柜的磕头如捣蒜一般：青天大老爷，小人不敢有一句谎言呐。滕县令把身子往前一踏：那我再问你，你凭什么认定柯掌柜的是自杀的呢？滕县令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冷掌柜的一惊，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我是说，我们在场的人既然我们都看见了，就是在眼前发生的。滕县令啪一拍惊堂木：冷掌柜的，你亲眼看见柯掌柜的满脸是血，也亲眼看见他开始往亭子里跑，后来调转方向朝着围墙跑去，你难道没有想过也许是柯掌柜的被血模糊了视线，错把围墙当成亭子，这才不小心掉到河里的吗？冷掌柜的被问得无言以对。滕县令一甩袖子：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柯掌柜的究竟是怎么死的现在还不能确定，本县认为也许他的死另有缘故，另外死者怎么磕破的头你也说不清楚，在这些疑点没有解开之前，柯兴元的死不能以自杀备案，退堂。狄仁杰在堂下暗自佩服滕县令，他说的这些疑点正是此案的关键。乔太在一边有点不耐烦了，嚷嚷着要去找家酒馆大吃一顿。狄仁杰、乔太走出县衙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天已经黑了。前边一家大酒楼挂了一排炫目的彩灯，彩灯衬托着五个大字：四海美味居。客人们进进出出，一阵阵香味从里边传来。狄仁杰和乔太就在这家酒楼叫了几个招牌菜，两人推杯换盏喝上了。酒足饭饱，大街上依然热闹。乔太虽然喝了不少，可是一点醉意都没有。走了几步，乔太低声提醒狄仁杰：小心，有人正跟踪咱们。狄仁杰的酒立马醒了：你可看清楚了？乔太没有马上回答，他看看四周：虽然我没看清楚，但是这种勾当我见过无数遍了，一定不会错的。说完他拉着狄仁杰闪到一处黑暗的胡同里，再看大街上的人好像每个人都很正常，不见有人跟踪他们。乔太不肯罢休：这是个高手啊，老爷您先回客房，我设法混进前边那群乞丐里头，我一定把这混蛋揪出来见您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大街上走过一群乞丐，狄仁杰、乔太挤过人群，这乔太消失了。狄仁杰则转了个弯回到飞鹤酒店，店小二的见有客官回来了，端来了茶水和蜡烛，让狄仁杰坐下慢慢的喝茶，寻思着这牟平县竟然有人对我如此感兴趣，三番五次跟踪我，究竟是什么人呢？难道是蓬莱那帮歹徒想要谋害我吗？不对呀，我这回来到牟平是保密的， 莫非是走漏了消息？狄仁杰捋着胡子苦苦地思索着。突然这一声门响，乔泰闯进来了，他满头大汗，神情沮丧。哎，让那小子从我手上溜了。老爷，那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今天来刺探咱们那独眼龙。当时我混在乞丐堆里头，正要去捉他，他一转眼认出我来了，跟个兔子似的跑没影了。狄仁杰有些狐疑，这个人老是盯着咱们干什么呢？乔太，你在蓬莱有没有见过他呀？乔太摇摇头，就他那长相，我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。他既然死缠着咱们不放，肯定还有再现身的时候。别让我逮着他，下回呀，他绝对跑不了。啊，对了，老爷，这里又出事了，一个女的被人杀了，恐怕滕老爷这回呀又有的忙了。狄仁杰吃了一惊，你说什么？有人被杀了？乔泰点点头，甚至啊有点得意。老爷，估计官府到现在还不知道呢，只有我跟一个老乞丐知道。狄仁杰连忙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乔泰坐下来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从狄仁杰和乔泰分开总共没有一个时辰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乔泰竟然发现了一桩刚刚发生的谋杀。他凭什么确定是谋杀呢？这回的死者又是谁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一颗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你凝的雾中